京时间20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Let's make it 的这首歌，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三啦，在这里祝大家小周末愉快，因为离周末已经不远了哈。但是在这一周呢，我们会上到周六的这一天一直是工作日，直到之后是端午节，所以再坚持一下吧，我们即将迎来胜利。但是在今天突然不想去灌鸡汤了，今天想聊一聊我们的小确丧。这个词相信很多人在过去一年当中也听到过、见到过，甚至在现在有很多网络上大家都会说，说这个人生总归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嘛。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到一个问题，叫做我今天不开心这种文化，甚至也有人认为进入到了这种特别丧的这种时代。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开始对这种弥漫灰色色彩表示一些不满，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小确丧。生活中我们有一些事情确实是不太开心，如果有的话，今天来聊一聊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就说说今天我就是不开心。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啊，一提到这些事情，就觉得这个我们先说的什么叫小确丧，它应该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回到家之后发现空调没有开，屋里很闷热，或者挤地铁挤得一身汗，这种情况都是难以去避免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每天必经的过程。而这些事情会不会让你有一点点不开心呢？想一想这些事情，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 Cat Heavenewick Solo。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想起从前待在南方。 许多哪里的气息，许多哪里的颜色，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 达达乐队的这一首《南方》其实一直是我心目当中的摇滚记忆，记得当时那会儿大家在学校的音乐节上经常会演唱这首歌曲，所以是非常久远的一首歌了。继续来说啊，说说这些小学丧的事情。很多人觉得这些事情如果不理解的话，会因为这些无可避免的不开心产生恐慌，理解它的一些普遍性和重要性的话，反而会解决很多焦虑。就比如说你每天回家之前或者每周开始之前，有没有一件事情会让你觉得非常头痛？比如说单身的人会想到自己的房间很乱，换季的衣服堆了一堆还没有整理。那很多已婚的女孩或者男孩会想到，哎，还有一些家务要做，或者有很多困扰的工作还要继续面对。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划过背脊打着冷颤，眼神仍旧为你 冯提莫的一首《你在终点等我》，她是一位斗鱼女主播。那如果说想要确定的幸福，就是每天可以泡一个澡，每天可以吃到你喜欢吃的菜，能够让人对生活充满期待的话，那么想要确定的沮丧的时刻，就比如说喜欢的那个人还是不喜欢我，工作还行但是还不够好，这样的事情呢，就精准地概括了我们生活中大部分不快乐的时光。那些持续发生不会消失也不会带来重大后果的烦恼，对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哈。昨天又在朋友圈看到了一个毒鸡汤，就是在说这些事情，总觉得看完之后心塞塞的。读几条来给大家。 虽然你单身，但你胖若两人。还有，哪有什么选择恐惧症，还不是因为穷。不要看别人表面上一帆风顺，实际上他们背地里也是一帆风顺。还有说，许多人选择北上广的原因啊，是因为发展机会好，但他们所说的发展实际上指的是打工。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不回你消息的人，但是红包呢？就类似种种这种毒鸡汤啊。但是有一些事情真的可以以毒攻毒，就是我们了解这些生活中确定的这些小沮丧的时刻，去了解它，接受它，我们就不会恐慌，更多的一些对付生活的这种勇气和力量。有人说是能感到自己的沮丧，就像在下雨之前你能感受到风吹了，地更低了，云也开始变灰，但这时候呢，你会躲到自己的一个小空间去，沮丧就会如影随形在你身边去转悠，这种感觉就像血液在身体里流淌一样，无法抗拒。我们知道明天早上起床会很困，它是可以预测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并不会在下周就突然消失，它会反复发生，也许长达数十年，所以我们对它就有一种无奈的接受吧。比如说对于很多要毕业的孩子来讲，毕业之后很可能就后悔无期了。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知道这

来自《真爱心温暖的声音》这一首《月圆花好》，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今天来聊一聊这些小而确定的沮丧的时刻吧。可能会心中有些不开心，但说出来之后反而觉得心情特别的顺畅哈。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V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我们的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刚刚这首《月圆花好》呢，是电影《西厢记》的一个插曲，在20世纪20-30年代去创作的，而这首歌也是被很多的歌手去翻唱。继续来说我们这些小而确定的沮丧的时刻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不够完美，并不是因为有多大的痛苦，而是因为就这些小小的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才会让我们觉得生活很麻烦，很不完美。很多人不会因为周末即将要过完去大哭，但是周末即将过完这个状态，就是一种虽然小，但是确定会发生的沮丧的时刻。我们可能不觉得这些小问题需要去伤心动骨的去解决，但结果呢，他们也很难去解决掉。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得了重病，我们会立刻放弃工作和约会就去医院，但如果只是长了一个智齿，尽管它可能有些痛，但是我们可能下不了决心请假一天去医院。因为和快乐相比呢，我们很难去习惯这种沮丧的状态啊，因为这个时候好像总有一些不确定在发生。相比于沮丧，我们更容易去适应快乐幸福，这些积极的正向的情绪会影响我们更多，所以这些不快虽然小，但是却一直存在着。这一首 Palm Tree 来听一听，感受一下我们到底内心是怎么说的吧。 Outside my window I see fields so small, it's cold and I just wanna fly away and feel free. If I could flee from winter here and now, I won't go back to where it all began. You and me, we were together on an isle of love.The sun was shining for us every day from above. We ran along the beach and you kissed me. Then we went for a swim like in my dreams. Under the palm tree is where we dance tonight.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谁的心呢？这是来自陶喆的演绎。这首歌呢是改编自邓丽君的那一首非常知名的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而月亮代表谁的心，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了。其实从之前的歌词叫做轻轻的一个吻叫我思念到如今，到刚刚陶喆所唱的原来所谓地久天长也只是误会一场，让人有一种感慨的感觉哈。也是想到了刚刚说那个巧而确定的沮丧时刻，对于很多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来讲，或者是男孩子来讲，如果你这个时候还要单身的话，啊，没有关系，以后你也不会遇到那个对的人了。当然，这话只是玩笑哈。但是在这个毒鸡汤的当中呢，反而有一种心情舒畅的感觉。二十几岁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假如你听到《新青年》、理发店他们的这一首歌，我觉得你会有一些想法吧。如果一生只有30岁。 身只有三十岁，我会每天搏命学汽水。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话知你落雨行泪。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重点会读书读到二十几。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我爱你谁愿说多一句，重点会挂住储钱，想去边就去边，重点会先苦后甜，想发癫就发癫。日话买楼好贵，我话知你供到流鼻涕，人哋储钱搞婚礼，我已经搞紧丧礼。如若你太公心计，我竖只手指俾你睇，还掂我就快累低，有咩？留翻拜山倾偈。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总边有咁多废话任你吹。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怕咩个身上有浸水？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或者每天我会更进取。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讲真话仲使乜扮谦虚？从边会怕某天？风湿痛到癫，如今我先至发现，每日如是。成日话买楼好贵，我话知你供到流鼻涕，人哋储钱搞婚礼，我已经搞紧丧礼。若你太公心计，我竖只手指俾你睇，还掂我就快累低，有咩留翻拜山倾偈。 一生只有三十岁，来自心情年理发店的这一首粤语歌曲，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人生只有三十岁的话，好像烦恼会少很多哈。既然聊聊这些显而确定的沮丧的时刻，反而感觉会心里舒畅一些哈。就是这种显而确定的沮丧时刻，让我们生活充满着一丝希望。如果努力，他们大多数都能被解决掉，这种感觉会让我们反而觉得很心安，有一种安全感。比如说客厅的灯坏掉了，它虽然是让人觉得很懊恼，但是它并不严重啊，只要我们稍微花一些时间就可以修好。虽然我们拖着没有修，但这种它能修好的感觉会给我们不小的力量。就是这种小沮丧会让人感觉到生活中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我们还有机会去解决它。塞内格曼曾经说过命运的人质这个词，说的是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束手无策的时候，或者解决很多次都没有结果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解决这件事情需要的能力超出了我们自身的能力，所以呢很无助，像是被命运去绑架了。但是小确丧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命运就是不是人质，生活还没有失控哈，这件事情还有变好的可能性，今天也没有更坏的事情发生，它是一种安全感的来源吧。另外意外的呢，就是小确丧确实还是生活中很多快乐的来源。如果你陷入巨大的麻烦当中，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帮助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快乐。但是如果面对的只是小小的不快乐，比如说要挤车去这个赶地铁，那么如果有同事说愿意带你 回家的话，你会觉得很幸福，这就是幸福感的由来了。来自余生天的这一首《命中注定》。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非常欢快的这一首来自于程庆的《命中注定》，这种小缺丧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的、一直在聊的这个话题哈。它是非常小、非常密集的，但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不断的解决它们，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去得到激励。每解决一次呢，我们就感觉到了愉快，而我们生活也充满了各种的小惊喜。因为我们经常会因为一块甜食就觉得特别的快乐，也因为我们的不快乐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一场电影就够了，一次购物或者是一次休假就可以让我们满血复活了。显而确定的沮丧时刻不会让我们觉得人生多么艰难，反而会让我们觉得艰难不难去战胜。人生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也没有那么不堪，对不对？至少我们还有机会去摆脱现在的这些不断发生的小状况。所以挥挥手，让我们抬起胸，继续迎接每个阳光灿烂的一天吧。怎么样，到最后说了半天毒鸡汤，还是要喂鸡汤哈、再想起一句话，也是在说这毒鸡汤， 说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总是喝鸡汤呢？因为鸡肉已经被人吃光了。总之呢，也是提醒大家，在生活中如果这些小的情绪，一定要给它找一个出口，让它去宣泄出去，这样自己才可以更加健康排毒的去往前走。最后一首歌，看看时间，要送上来自周杰伦的《暗号》，也感谢大家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想要的，想做的，你比谁都了解。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都知道。未接来电，没留言，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任何人都猜不到，这是我的暗号。他们猜，随便猜，不重要。连上彼此的讯号，才有个依靠。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爆炸，杂讯太多讯号，若就连。 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了，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北京时间21:00。